是 FM 九八六。 Darling 来自 Josh Ritter、那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可能有一种正在谈恋爱的感觉，我们说谈恋爱叫 Darling， 那这个是不太一样哈，叫是一个人的名字。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让心情放松的歌曲，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我个人倒是比较喜欢下雨天，因为觉得这样的话给自己找了一个可以去躲闲的借口。下雨天呢，总会莫名其妙觉得自己要慵懒一下，可以去放肆的用一下这一天的时间。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下面这首歌呢来自 Kim Taylor， 之前在节目当中播放过这首歌。他是1973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位歌手，而这首歌呢当时是Flashpoint 闪电行动第二季的片尾曲，而这首歌也体现了它的一个音质的特色，声音非常的独特，也有些沙哑低沉的感觉。而这首曲子就像我说的，在下雨天大家有的那种感觉一样，非常的慵懒又充满了神秘。 I am you。 La da da da da La da da da daI'm tied by truth like an anchor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首歌来自 Jocelyn Pook， 他的歌曲让我们想到了很多遥远的事情，好像听到了一些俄罗斯和中东的一些古曲的元素在歌曲当中。这首 Loving Strangers 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那我们下面继续来听。哦，对了，刚刚这首歌其实是西班牙的电影 Room in Rooming 当时的一个主题曲。再听一位来自美国的小鲜肉，对， 24岁的一个创作歌手 Andrew Bell。 他呢其实是歌曲当中有一些轻快的元素在里面，也会混合很多他的一些思考，包括有一些年轻人的活力在里面。而这首歌就是来自 Andrew Bell 的 All My Stars。 On this brown tree of mine, it's been a while, honey. I think I feel fine. See the question mark atop your spine. I've got a ladder, honey. Won't you let me climb?Tell me all about your foreign war, and all about the photographs that line your drawer. Cause I know a lot about closing doors, but not enough about what opens up yoursStars, everything you see is all it could be. You would try. I wish you would. I wish you might. Oh, if everything you said to me has been true, oh, then all my stars are leading me toMark atop your spine. I've got a ladder, honey. Won't you let me climb? Oh my star, everything seems all it could be. You would try. I wish you were.Wish you mind, ooh. Everything you said to me has been true, ooh. Yeah, then all my stars are leading me to you. Thank you.

是谁的肚子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那是白鸽在唱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不是谁的肚子啊？ 咕咕，这一首来自彭博。相信听节目的朋友会知道，我之前放过他的很多歌曲，都是这样有一些搞笑、一些幽默的这样的风格在里面。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此时此刻心情如何呢？在下雨的天气，你会心情有些不开心，还是会莫名其妙喜欢下雨天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把自己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吧。那每次到下雨天的时候，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哈。上半时段我说到，我是会有一种很慵懒的感觉，但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下雨天特别适合一群好朋友在一起聊聊天、追追剧、看看这些好玩的事情在发生，或者就是在那里吃下午茶聊一下近况。如果你在雨天的咖啡馆里，我相信这种感觉会更加的明显。那就放松心情来听歌曲吧。这首歌来自 Olion， 她呢是一个声音非常非常甜美的这样一个女生，来听听这一首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Ask me if I love you, and I choke on my reply. 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 than 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on what you say or do? 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it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Battling with my pride, but through the insecurity, some tenderness survives. I'm just another wri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truth. A hesitant prize figh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d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it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Sometimes I'd like to break you and drive you to your knees. At times I'd like to break through and hold you endlessly. At times I understand you, and I know how hard you've tried. I've watched while love commands you. Watch love pass you by. At times I think what drift us still searching for a frien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ut then the passion flares again.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Look in my eyes, can you see my heartbeat? Swelling everywhere I go. Look in my eyes, I will be next to you. You let me be on the line. Step, step, where do we go now? If it's left lost in the wrong. 歌曲来自 Serenity 这首歌，其实在雨天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节奏，有一种在雨中漫步去享受的感觉。

静止，这里是 FM 九八六。 在音画对立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会烘托出一种反衬的这样的气氛。但刚刚这首歌呢，是当时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的一首插曲《烟雨蒙蒙》。相信很多和我同龄人，如果看过这一部电视剧，刚刚脑海当中一定浮现了很多的画面。就比如说赵薇当时依萍扮演的这一位依萍，在舞台上头戴着面纱，半边的面纱，然后深情地唱着这一首歌的时候，舒桓当时也是非常狼狈，在痛哭的时候，这样的场景都会浮现。其实这一部剧真的是非常的虐心啊，可以这样说。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见解，但每一首歌都能勾起我们相应的回忆。也很多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深入你的心，是因为你可能发生了类似的故事。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在今天听了很多歌曲，让我们放松心情。那节目的最后送上一首相对安静的歌曲吧，这首歌也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很多时候我们说爱情呢是不容易的，而两个人能够守望在一起，最终走进一个完美的结局，也是一个可以说是经过修炼的过程。对于很多异地恋的朋友，这一首歌应该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因为承载了他们太多的一些经历在这首歌曲里面。所以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了这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来自周深翻唱的这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前听过娃娃的版本。那这首歌送在最后，也希望你今天开心，再见。 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我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多盼能送君千里。 北京时间21:00。